第五集。 啊，起来了。刚巧，早饭刚好。 怎么起这么早？ 你忘了吗？我昨天睡得早。 第二天的早上，似乎和从前任何一天没有分别。沈直这才看许言一眼，还是那副没心没肺、嬉笑后言的样子，好像什么都不放在心上。吃饭的时候，许言也不爱说话。两个人安静地吃完早饭，外边司机到了。 我去给你拿外套，你再吃点。 他说完就上楼，没过一会儿把外套和领带拿下来。许岩帮沈直套上领带，仔仔细细地整理好。沈直垂眼看他，又抬手看表。 今天晚上还回来吃吗？ 回来吃。你鼻梁上有根睫毛。 哦， 许岩摸摸鼻梁，又看看指腹，好像没弄下来。他笑着把头抬起来一点。 我看不到，你帮我拿一下。 沈直皱了皱眉，他已经穿好外套准备往外走了。许岩以为他肯定懒得搭理自己，不过这次失算了。沈直转过身，抬手在他鼻梁上摸了一下。这一刻两个人靠得很近，沈直的眼神也很认真。许岩看着他，看着这张脸。他18岁的时候为这个人动了心，也吃了苦。一转眼好几年，现在再看仍然非常好看。眉眼、鼻梁、嘴唇、下颚是透着冷漠和精致的好看，因为年轻还没有岁月沉淀的过于成熟的痕迹，但已经是超于同龄人的沉静。这一刻同样也过得很快，沈直放下手的同时转身出门。 今天这局呢，是特意为我们的许岩、许经理传的。我们经理今天是在岗的最后一天了，这顿饭就当是为他鉴别了。 鉴别就大可不必了，就当是庆祝我暂时告别社畜生活。 好，干杯！干杯，干杯！ 傍晚，许岩收拾好东西，打完最后一班卡，跟同事一起离开了公司。他几个小时前给沈直发了微信，告诉他自己今天和同事聚餐，不能回去做饭。沈直回复他，知道了。聚会上不出意外，许岩被灌酒了，他没拒绝，毕竟大家以后也没有什么机会再见，最后一餐，尽兴就好。 你怎么走啊？ 对象不放心，愣说要来接我。哎，许经理，现在也晚了，不如我送你回去吧。 不用了，你们明天还要上班，早点回去休息，我打个车就行。 你对象在家吗？打电话让他来接你一下吧。 对象？他最近不在家，我自己回去。 行。不过许经理，你还缺什么吗？我们刚才私下里还在讨论来着，你这突然离职，大家伙也想一块送你个小礼物，希望你离开的时候不留遗憾。 对对对， 遗憾啊！说起来还真有一个。 什么呀？你说你说。 我想，好想让沈直接自己回家一次。 然而情侣间这样常见的事，整整4年许燕都没有经历过。她怕麻烦沈直，所以从来不说。可现在细想，但凡沈直对她表露过哪怕半分爱意，自己也不至于连这样的小事都不敢开口。 车来了，麻烦去。 哇，那片住宅区可不是一般人住得起的呀。 许经理，你深藏不露啊。 没有，房子是我对象的，我就是一小白脸儿。 这怎么 可能？别开玩笑。 不说了，我先走了。 经理慢走，许经理再见。 许岩闭着眼，车窗外绰绰光影在他脸上飞驰而过。 车里正放着歌，许岩的喉结动了动，开口跟着唱，但唱的五音不全，跑调到没法听，最后声音颤抖发哑。一直沉默的司机从后视镜里似乎看了他一眼， 要纸巾吗？啊，不用，我没哭，就是有点困了。师傅，还有多久能到？ 五分钟。 师傅辛苦了。 到家后，许岩站在门外清醒了几分钟，但没用，头还是晕。 还没睡啊？哦，我喝了一点酒，不过还可以。对了，你想吃宵夜吗？我去给你做。 不用，我今天去客户睡。哦， 好。哎，对，我一身酒味儿，万一发酒疯了还打扰你休息，那我先回去了。 许岩自言自语似的，替沈直说出那些看似合理的理由。没回应，许岩晃悠悠直起身回了房间。晕晕沉沉洗漱完，他一头栽倒在床上，整张脸陷进枕头里，是沈直的枕头。许岩吸了口气，在黑暗中闭上了眼。隔天早上，沈直回主卧洗漱换衣服，许岩悠悠转醒，看脸手机还早。他从床上爬起来，揉着眼睛下楼，头有点痛。许岩热了奶，烤了面包，端到餐桌上。沈直下楼时已经戴好了领带，穿好外套。许岩抬头看他一眼，确定对方没给自己帮他整理着装的机会。许岩刚要吃面包，又想起自己还没洗脸刷牙，于是趴桌上随口找天聊。 今天这么早去公司啊？ 有点事。 哦。那你先吃着，我上楼洗漱去，刚才都忘了。 沈直低头吃早餐，没空回答他。等许岩洗漱完，沈直早就已经出门了。他重新趴回床上补觉，宿醉的感觉真不妙，好在不用上班。他两眼一闭，舒舒服服地睡了过去。一觉睡到中午，终于清醒了点。许岩慢慢爬下床，趿着拖鞋走到衣帽间，扯了个旅行包出来。 电脑，充电线，钱包。 收拾完，许岩又随手套了件外套。他拎着旅行袋和相机包下楼，顺带收拾了客厅的垃圾。天气很好，阳光明媚，风吹过树叶，哗啦啦作响，金灿灿一片。风和日丽，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冬日午后。许岩关上大门，把外套帽子扣到头上，迈下台阶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